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飘生命的摇篮，你用深切的乳汁把我哺育，你用深催眠，那朝霞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，那白云似的空高为我抵挡多少风寒，不等我走到那里风平的季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

飞过山岗，你不在场，我的胸膛纹路苍茫，花开不败像满楼台，我不问，我不问，飞入黑洞你不在场，时光颠簸心路苍茫，扇动翅膀它却不响，在远方刮起风，借我一盏烛火，点亮你的轮廓，思念透明以后赋予一纸传说，回忆任它残破，可能终会残破， 吹不散我一念执着，

黑面，那灶下半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。